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丁秋云早已把该准备的准备妥当，与舒文清打上照面后，便主动把用来通知具体事务安装在全城各处的总扩音器抛给了他。他一把接过来，目光对准了那些俘虏，声音不带任何波动，对着龟缩在暗夜中的居民区内竖着耳朵细听动静的人道： 城里的所有人听着，明日开始清点武器，所有的笼子砸毁，所有还想做奴隶生意的人，所有自以为新人类比旧人类高上一等的人，在后天傍晚早六点前请自行出阵。这里不是交易所，不是生意场，这是人的世界，我不会把它让给侮辱和贩卖同类的畜生。 而他杀畜生从不会手软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没有人呼应他。舒文清也不以为意，把扩音器丢给身后的手下，并对丁秋云道： 丁队，可以留些人帮帮我吗？ 丁秋云同意了， 但是在处理人之前，建议你们先把真正的畜生处理了。 说罢，他把脸转向暗处，一只黑豹慢慢从阴影间夺出来，口里叼着一只垂死的猎犬。丁秋云单手抚一抚黑豹的头顶，一时鼓励。豹子放下猎物，轻轻拿额头顶着丁秋云的掌心，舌尖轻视着他的指腹，看得一众人目瞪口呆。还是舒文清反应最快，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纰漏。城里豢养了整整40只成年猎犬轮番值班，主要是用来守门和惩罚不听话的奴隶，他们的主食就是孱弱的旧人类。在刚才的骚乱中，当值的猎犬应该分散躲藏在城中暗处坐山观虎斗，如果不及时处理他们，怕会流毒无穷。舒文清很快将目光聚集在那只放下猎犬后优雅舔舐着爪尖的豹子，又看向丁秋云。丁秋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，蹲下身去，双手拢住黑豹的脑袋，温柔地揪揪耳朵，凑在他耳边小声说话： 老板，注意安全，把脏东西弄干净，回来给你好吃的。 黑豹像是听懂了他的话，低笑一声，纵身一跃，消失在建筑群间。丁秋云在这里多留了三天，期间叫人回镇中报了平安，让丁福丁母等人安心。经过调查，镇中竟并无多少人选择离开，这点让严兰兰觉得诧异。面对严兰兰的疑惑，丁秋云斟了一点自酿的果酒暖身，边喝边说： 人这种生物适应性很强的，你让他做人贩子他活得下去，不让他当了，让他自己去挣脚骨，他抱怨两句也活得下去。就算你让他做活死人，做上两年都能变成熟练工。人嘛，求的无外乎是个安稳的落脚处，回了头家里还有盏灯等着就够了。 他对舒文清扬扬下巴： 真正有冒险精神的人那在那儿忙活呢。 严兰兰毕竟年轻，被丁秋云的三言两语撩拨的热血沸腾，颠颠的跑到舒文清身边。舒文清刚送走一批新组成的狩猎队，那里掺了三名新人，两名经验丰富的老人，让他们出去搜寻物资，打猎觅食。另一批身体素质不算过关的，则负责去曾经规划好 但已荒废一年有余的土地上播撒新种，架设塑料篷布，做好耕种的一切准备。他一抬头便看见严兰兰，嘴角便添了点笑意。 小姑娘， 我不想。 严兰兰惯例地抗议了一下，搓了搓手。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 嗯。 舒文清拉他贴着自己身侧坐下， 陪我。 啊？ 严兰兰啊了一声，倒是乖乖坐了。觉得他身上又凉又软的，就习惯性的抱了上去，并极其骄傲的毛遂自荐。 我火力壮。 舒文清手里拿着半截铅笔，在前面的规划图下画了一条平直的线。 嗯，感觉得出来。 严兰兰拿掌心暖着他的胳膊肘。 我干什么？就坐着陪你啊。 舒文清把图纸推到他面前。 你看。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？ 严兰兰接过笔，观察着纸上的数据，下意识张嘴咬了一会儿笔头，标记了几个设置自动喷洒器的点。等到他意识到这笔不是自己的，他才不好意思起来。 哎呀，你的笔。 舒文清接过笔，拿纸尾轻轻扫了扫那上面落下的牙印。 没关系，牙口挺齐的。 他说话语调偏冷清严肃，即使说起玩笑话来也有股冷幽默的气质。严兰兰哈哈一笑，继续攀在他身上陪着他画图。舒文清低头绘图，略长的卷发从耳前垂下。 在你们那个镇里，你最爱去的地方是哪里？ 你套我情报啊，想知道我们镇里的情况？ 舒文清倒是坦荡。 嗯， 既然舒文清坦诚以待，严兰兰也坦诚回应。 我最爱去的当然是家里了，我家是我自己亲手一点一点搭起来的，床也是我自己打的。 舒文清夸道。 那很厉害。 严兰兰挺得意的翘起尾巴。 当然。 舒文清把图纸翻了个面，简单勾勒出一个房间的形状。 这样， 他擅长画军事地图，因此线条简单明晰，随便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军情的模样。严兰兰哎呀一声，接过笔来，添了很多琐碎进去。 嗯，这样，这里要添一盆蕙兰，丁队狗弄回来的，可金贵了。这里还有个书架，我自己做的，三层。放杂志和书，还有这里。 丁秋云看了他们一会儿，转身回了广场上搭设的私人帐篷。掀开帐篷帘幕，他才真正从丁秋云变回池小池。昨夜有几个人趁乱拿私藏的武器，想要杀掉舒文清，复辟奴隶镇。恰好被巡夜的人发现，双方交战，池小池外出观战，胳膊倒霉催的被榴弹擦了一下，伤不算重，就是伤了血管，出血量看上去有些大，止了就好。事后古星志把幸存者带走，也不知带去了哪里，直到现在也没回来。伤不重，然而不意味着没有麻烦。池小池自后半夜起开始发低烧，浑身发冷，靠果酒的效力撑到现在已是精疲力竭了，只想找一个暖和的地方睡上一觉。低烧格外磨人，他蜷进睡袋里仍是冷得打摆子。林六一不敢贸然给他提高体温，踌躇一番，只能让老板顶开帐篷钻了进来。池小池一见老板，如同朝鲜阿玛尼看见志愿军一样，眼含热泪地抱了上去。老板好像也知道他身体不舒服，迅从地在他睡袋边趴下，拿鼻尖轻顶着池小池的额头。池小池伸手搂住他的脖子，和他贴了个满怀，暖和地叫他心安。林六一同他漫无目的地说着话聊着天，目的也在于时时试探他的精神状况如何。 刚才听你说 你想要有一个家，那个家是什么样子的？ 池小池把脸埋在老板胸前软毛上，迷迷糊糊地嘀咕道： 我有家，我有很多房子，最大的一座在海边，快1000平米呢，养一个老板都够了。我得赶快回去，不能便宜那个地产商，这么久了房子肯定涨价了。 林六一无奈，只得拿鼻尖蹭蹭他烧得发热的脸。池小池哼唧一声，不甘示弱地反蹭了回去。不知怎的，林六一眼里看着迷迷糊糊的池小池，心里却想着过去那个在高中拿了整整3年奖学金的少年。他总觉得池小池的人生路走得不那么对劲。事实证明，池小池选择演员这条路是无比正确的，但那个时候他明明有在世人眼里看起来更正统也更稳定的前途。他小小年纪就去做模特，往圈里挤，到最后连大学都放弃了，为什么呢？ Thank you.